喂 ，Hello， 大家好、啊， 大家好， 又到呢个礼拜嘅怒汉推歌嘅时间啦。上个礼拜就因为李氏力场失效，所以咧， 琴日爆风球， 系啦，爆风球，咁所以咧就停咗一次啦，唔好意思啦。因为其实即系嗰次亦都即系我谂要出翻嚟咧，即系大家都屋企啦。咁大家啱啱咧六个上个礼拜五咧，大概都系六点到落波嘅， 系啊。 咁啊，要啲交通恢复翻啊，成啊，咁样要出到翻嚟咧，都可能未必讲一次噶。 因为我就系搭巴士嘅屯门， 即使我揸車都可能會有啲問題，咁所以係啦，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 係啦。咁今個禮拜咧就補翻啦。咁但係咧，而家呢個時候咧係禮拜五嚟嘅，但係都係錄播嘅，因為都係我嘅問題啦。 好忙啦呢排， 係啦，我夜晚咧又有一個嘅即係一啲嘅聽取一啲嘅藝術團體嘅意見嘅一個 event 要去。 呢啲好似唔係你做，應該馬逢國做嘅喎，好似。 我咁冇所謂啦，即係佢都唔做㗎啦。 咪咯， 咪我做咯。 佢指嘢嘅嘥氣啦，就係。 咁所以咧，亦都可能咧，今日嗰個節目會短少少嘅，唔好意思啦，係啦嚇。咁啊，啱啱聽過呢首歌咧，就叫《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啦，都好熟悉噶啦。咁即係亦都廣告都有呢一個，即係有用過啦。咁樂隊就叫 Foreigner 啦，咁就1981年嘅作品嚟嘅。咁啊，首歌就講《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啦， 係 啦， 邊個女？邊條女咧？ 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而家咧，即係坊間嗰個反應咧，就對於咧，哇！有人突然間撲出嚟講啲乜嘢之後咧，大家好似哇期待已久，跟住哇， 終於出嚟啦！英雄救世主啊， 係啊，即係救世主出現啦咁樣講嘅咧，就係當然講緊胡官啦，胡國興大法官咁咧，琴日咧就開記者招待會，咁咧就即係宣布會參選特首啦。咁啊，坊間就即係反應個反應都好熱烈嘅，咁啊有非常之熱捧，充滿期待。充滿希望嘅又有，咁暢談嘅亦都有啦，即係話啊，會唔會其實係有另外一啲嘅目的嘅咧？咁樣或者嗰個客觀效果有一個可能係反效果嘅咧？對於即係梁振英嘅連任嗰樣嘢，咁我自己個人咧都未有一個好大嘅判斷嘅，因為畢竟咧，就係即係琴日先即係正式佢走出嚟啦， 開記者會啦， 開記者會啦，而且咧事情亦都發生得好快嘅，因為跟住咧阿胡蘇又話傳即係已經係話已經去咗信中央，就話要辭職。咁今日咧嘅消息亦都話咧，甚至乎話中央已經批准咗佢添咁樣。咁所以咧信息萬變，咁我覺得咧就其實可以睇定啲先。 跟車太貼就好易出事嘅。 係啦，我自己就未有一個 你揸車㗎嘛，你都 冇錯冇錯。咁所以我自己未有一個判斷嘅，咁我就兩方面嘅意見。我都會即係去 想想 去聽啦，同埋都會參詳咯。即係我覺得都要睇下，即係嗰個其實即係我自己咧，就當然亦都當就係非常之唔想呢個梁振英連任啦，亦都唔想佢入閘啦。 咁有啲人唔係，有啲人覺得咩咧？我哋温水煮蛙嘛，俾繼續俾開行個火連任，我哋香港人啲港豬先會反彈噶嘛，唔係我咁諗。 咁啊係， 可能啊， 有啲係中意焦土， 焦土啊嘛，咪焦到盡咯。 但係係啦，焦到盡係咪又會真係有嘢發生咧？就唔知啦。睇個款，我覺得即使咧焦到盡咧，其實都唔會有嘢發生。 有啲嘢一焦完咧，翻唔到轉頭，冇話冇噶啦。 係你話即係你話係咪真係焦完土，香港真係會暴動，跟住哇可以哇 革命啊， 革命啦，流血咧咁樣，跟住香港就會有出生天咧，我哋。自己都有懷疑的， 極之懷疑啊！呢個賭一鋪呢一個， 係啊，因為尤其是我而家即係慢慢，我哋見到時間證明咗一啲即係喺極力倡議呢一種講法嗰啲人咧，其實唔係行動派嚟， 咁啊越閃越遠添個班人， 其實唔勇武嘅啊，其實咧都係結果都係走入體制裏邊嘅啊，都係做埋一啲好戇 Q 嘅、好小學雞嘅嘢嘅，咁咧所以咧我就絕對。即係我覺得未有條件，即係香港人都未 ready 去招土。雖然我如果真係招得到土，有嘢後著跟進，跟住你話係咪真係有革命啊？真係哇！原來係可以即係加大嗰個土教人家嘅籌碼咧，我當然樂見其成。但係我覺得而家就未 ready 嘅，就唔好同我吹水講話，即係話啊招土 時代革命。 係啦，唔好講呢啲啦，真係嘥 Q。 其實你講即係橫州講咁啊，朱凱迪咧。就俾呢單幾一年兩個禮拜流會又成咧冚曬。其實之前我係諗住宣誓完就用 PNP 諗住喐兵單先啊嘛，我哋諗住圍得689噶嘛，而家一班人調翻轉一 flip 過嚟，唔係啊，689分鐘咧，佢又話港獨嘅思潮咧，係咪換一個人咧就可以改變到咧？咁樣哇，真 係係啦。咁琴日佢都已經梁振英就回應嘅時候咧，就講兩樣嘢啦。第一個就係 港獨啦， 即係話係咪換咗人？ 就港獨就會處理得到呢？ 梗係得啦，我哋而家話得㗎，問題就係你波威講你港獨之父嚟㗎嘛，係咪？冇你即係金叫做金口一開，嗰本學院都唔會賣斷市，而家都賣唔到啦。 即係唔係你加持呢一樣嘢，根本邊度又成到氣候呢？即係港獨呢件事。咁佢另外講咗一樣嘢咧，就係話咧，亦都係暗串啊胡蘇貞嘅，咁就話即係咧，佢覺得咧自己嘅團隊咧就應該咧。責無旁貸地，同埋心無義用地咧，咁樣去繼續是現家最即係手頭上最急切嘅工作，就係呢個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咁啊，即係其實暗串咧，就話呢個啊，如果啊胡蘇貞走去辭職出選咧，就冇責任感啊，即係話佢呢個責任嘅問題。 丟咗佢唔好 係 嘛？ 係啦，咁即係其實你見到咧，即、就、係、是、我依個傾向咧，就係暫時咧。他自己都依然是很熱衷要繼續連任的， 即是他告訴他知我機會有我有機會的、 啊、 我還未即中央還未有決定，即之前葉劉都講撲出來說、 嗯嗯嗯、 現在中央都未有決定，他即是、啊、就說不斷批評這個批評那個，即是蠢蠢欲試、這個、即是經常說他是投機主義者來的、 嗯嗯、 還記得之前就是上屆就說他還打給人梁振英會害人的， 係 記得上嘅四年前， 即係同埋加上咧，佢呢一個即係咁中意迎難而上嘅性格咧，即係喺當我相信啊，即係我自己甚至乎去估啊。你話就算中央話俾佢聽，你收皮啦，你冇噶啦咁樣，我覺得佢依然都仲會諗計點樣去即係製造一啲嘅嘢咧，去令到咧呢一個局面可以扭轉。 即係覺得佢一個係過度使用神油嘅使用者嚟嘅，就算唔硬點都令到硬夾硬入閘。 同埋嗰種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即係其實嗰種驕雄嘅心態嚟噶嘛，即係佢係總之係話，即係喺一個亂世裏邊，佢諗盡方法，用盡咩計甚即係不惜任何代價，佢都要去做到佢想做嘅嘢。 一將功成萬骨枯嗰種氣魄係嘛？ 係啦，嗰啲萬骨係我哋啦， 我哋啦，我戰屍睇你嘅相。 係啦，即係所以咧，我就覺得佢依然咧係依然係好熱衷去嘅。你話中央俾咗一個好清楚嘅信息佢未咧？我可能真係未啦。咁但係就算有咧，清楚叫佢你唔使去啦咁樣咧，佢依然咧。是會去的，你想想即上一屆即啱啱即四年前他當選嗰陣、之前喂係人都知道唐英年是呢個篤定的嘛，係咪、但他都依然咁樣去不惜利用埋呢個黑社會啊，即係嗰方面社團啊呢一方面咁樣嘅一啲嘅聯繫都去即係去做咁樣，即係咁迎難而上嘅性格，不惜任何代價，不惜用別人嘅黑材料也好，點都好，哇！總之哇，整爛曬周圍， 總之一切用曬，用盡方法， 冇錯，佢都要去嘅。咁我睇唔到而家點解佢會唔去咯？ 不過我覺得今屆係咪啲人望住上到啦？見到喺佢身邊幾個奶細啊！嗱，劉夢紅唔使講啦，監都坐緊啦，係咪？喂，當初劉夢紅即係幾勇武，一條友去到呢個唐宮門口、派單張，然後傳媒有曬吊雞車咁樣啊， 係 咪？跟住之後到即係啊，唔知咩原因啦，竟然一個當時嘅叫做政務司司長嘅個人個 email 都要 hack 埋，然後即係攞埋佢張即係喺梳化攬呢個相都出埋嚟。 係啊，即係佢會用盡 好厲害啊！真係佢要會即係佢叻就拉攏各路人物，覺得我有機喎，你埋嚟我度咧，我就會交單俾你喎。 老實講，呢、這個世界咧。所謂六加一嘅人咧，就其實就 何其多係嘛？ 何其多嘅，同埋即係你喺個仲要有呢個利益在面前嘅時候咧，加埋你六加一咧，你都會去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咧，胡國興話啊，我做咗咧就自然有班底啲人會嚟啦。我覺得依樣嘢更加係適合啊六八九啊，即係話當佢做咗嘅時候，啲人自然會嚟嘅，因為你喂。大佬商機嚟噶嘛？ 有嘢派喎，睇下橫州 有嘢派，係咯，大佬商機嚟噶，同 商機處處， 即係佢所代表嗰個利益板塊就另一種利益板塊嚟噶嘛，唔係傳統嗰啲嘅精英啊，唔係傳統嗰啲嘅大財團啊，唔係傳統嗰啲嘅家族嘅利益板塊嚟噶嘛，咁就變咗好多。即係六加一家係驕雄心態嘅嗰啲就話哇埋佢堆可能會揾到食喎， 係咪先？ 所以我覺得佢亦都不愁會即係冇呢啲咁樣，即係冇呢啲咁嘅 雞鳴九道之輩啊！ 係啦，呢啲咁嘅人去幫佢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亦都即係唔需要為佢擔心。 一定嘅。 咁所以大家而家咧見到胡興走出嚟咧，個個都好似咧即係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咁樣，哇！ 呢條女曬啊， 終 於嚟啦！即係我睇多咁多即係嗰啲因為又食屎又有咩成。好極端嘅 AV， 哇！這個叫做係咪波多野結衣啊？定係 係啦，即係咁樣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真係喂，使唔使咁興奮

手明顯就是葡萄成熟時，主唱就是陳奕迅，陳奕迅作曲就是 Vincent Chow 和 Anthony Zhang， 填詞就是黃偉文。 因為呢我網上呢我看到呢有人呢就說即他之前在那個 Facebook status 那裡是寫了葡萄成熟兒 成熟兒葉劉淑儀的兒， 沒錯，是的，你選這首歌，因為剛才我們都提過葉劉葉劉在這兩天呢也都有曝光的，也都有一些 很快的一些消息的更新，這樣我們先說吧。 今天我講昨天說什麼先，即他又說呢，即是曾俊華就是 hea 做樣，但今天船叔叔又還招，他說啊，現在一個人hea 做十年都幾天才的，哇，真的都幾串的。 因為呢葉劉呢他就昨天首先呢就是對於四個有 potential 逐個喐 就逐個喐，咁啊係啦，話呢個曾俊華呢就話佢即係做財政司十年呢就覺得佢hea咗咁樣。咁對於胡官嚟講呢就話佢冇經驗，冇一個 admin 嘅經驗，即係冇一個即係政府管理嘅政府嘅經驗啦。跟住仲有邊個啊？仲有兩個嘅， 仲有兩個啊！另外即係睇下先，係咪咁冇話梁振英啊？ 冇話梁振英啦。咁仲有邊兩個呢？不要緊啦，總之呢他就是逐個逐個咁樣去 動曬啦， 動曬嘅，咁就總之咧就自己最叻咁樣，個個都唔啱啊！即係佢就變 咗，佢最啱啊！ 就冇錯，即係咧就變咗四方啊，四方兒嚟。 四方就係乜都唔啱喎，佢應該變咗圓形喎，圓形乜都啱。 係啦，四方嘅意思咧就係話咧，點解會形容一個人四方就係叫乜 X 都唔啱。 佢調翻轉喎。 係啦，佢而家咧就講到個個咧就 個個都四方嚟嘅 ，X 都唔啱，佢自己就啱咁樣嘅。 咁係嘅，佢又做個政府官員係咪先？即係23。三條咁難嘅任務都接得上手，照做喎。 但係做唔到 喎。嗱，佢有承擔先，做唔到佢會辭職喎。嗱，仲會去美國進修喎。 嗱，咁樣咧，仲有咧，即係呢個琴日嘅消息啦。好似今日咧，亦都有啲跟進嘅。我唔知佢係咪即係亦都接受傳媒嘅訪問啦，或者上電台咧。咁就聽聞話咧，佢亦都表達咗佢係好有興趣參選嘅，亦都係話咧已經係好積極咁準備緊寫政綱，亦都話自己咧係好有寫政綱嘅經驗嘅，因為過往咧都已經一路有研究呢一個即係呢啲香港嘅即係管治方面嘅一啲政策啊，成咁樣咧，佢所以咧佢覺得應該唔會好困難。 哦，佢有個智庫噶嘛，以前即係新聞黨之前都寫開揾人啊，括住。 係，咁佢亦都幫好多年輕人起機添。咁 啊係， 陳學鵬啊， 即係呢啲機手真係即係兼咩？即係老手嚟噶嘛，起機起機，即係手起曬枕啊，直頭揸嗰副機器咧，可以熟曬手起機。 係啦，咁即係亦都喺佢手上所栽培嘅，即係除咗陳學鵬之外，即係最新。新嘅就係容海恩啦， 系啦， 真係化腐朽為神奇，即係化葉柳為 化葉柳為神奇，神居然佢係神奇女俠， 冇錯。所以咧，真係咁，但係咧，喺佢呢啲咁樣連番嘅言論，點樣去點評其他人唔得唔得嘅時候，當佢自己成為一個四方嘅時候咧，咁就。就好似由心底呢就 feel 到嗰陣嘅葡萄嘅味道。即係好似呢即係。 巨峰提子係咪 係啦，點解呢啲機會不屬於我咁樣。咁就走出嚟呢就即係連返呢啲咁樣嘅說話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呢就即係我覺得如果啊佢去即係去參選特首仲選到的話呢我亦都係第一時間我真係移民啊，唔係講笑。 我跳樓添。 跳樓就 未至於啦。 跳樓就好似唔係好值得，但係真係覺得。 唔好。 真係冇即係其實同梁振英有乜分別，可能衰過添。 嘩佢面口仲衰，大佬撈攬。 即係佢真係係啦撈攬面。 你見到講埋佢粒麥走嚟走去真係。 同埋我係冇辦法理解香港人嗰種善忘。大家即记唔记得2003年，即系讲紧23条，你头先讲23条啊嘛，讲紧23条嘅时候，佢嗰啲咁嘅嘴脸，佢嗰啲点样去即系话嗰啲啊，即系 麦当劳 啊、的士司机啊，呢啲咧就唔识噶啦，咁样嘴藐藐。自己的髮型捍衛不到怎樣捍衛到香港啊，這些這樣即是這些歪理，跟住又說希特拉都是民主選出來的，出來這些這樣。喂，這個這樣的人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叫做過一個冷河去了外國，跟住翻翻嚟啊，整咗個新聞黨，跟住得到呢個中聯辦嘅祝福，同埋中聯辦即係嚇喺呢度私通，跟住可以即係入到立法會，亦都可以幫年輕人起機，即係一個咁樣嘅人， 你大家竟然仲有寄望，即係我唔明嘅，啲香港人仲覺得佢啊做過政府啊，專業人士啊，又好 presentable 啊，又即係哇呢啲人士講好啊，喂有冇搞錯大佬？即係你啲記憶去咗邊？ 其實你講呢樣嘢咧，每年都做過咩十大議員啊，嗰啲咩十大議員民望。他獲獲都投五名的喎、 哦。你想想他今年立法會的選票啊大佬。 票王票后来的。 票后来的大佬。还有他那些民调在選之前他民调是由头带到落尾、哎。我真的不明白。所以当然你有中联办帮他配票即是成啊咁要肯定的。但是喂你大家都身边都听到不少就是觉得他哇挺好啊。 挺好啊有能力。 有能力。又是这个公务员团队。我听过有些讲法就是 ,OK, 没错他可能是一个好的老细。即係啲下屬有啲咩事咧，佢就唔會射俾下屬嘅，佢會出嚟幫下屬頂嘅。 哦，呢、這個聽嗰啲叫咩？紀律部隊人員就咩跟葉柳冇窮人啊嘛。係 啦，即 係咁講噶。 咁都好，即係佢可能係一個好嘅老細，但係你睇佢嘅立場，我同埋佢嗰種咧，即係你見過佢即係同嗰中聯辦嗰啲人影相啊，或者佢宣傳啊嗰啲點樣去同嗰啲社團人士，即係我又係唔明嘅。即係之前我都講過噶啦，呢一啲嘅受過即係殖民地式教育嘅所謂精英。你當日你身邊嗰啲係嗰啲鬼佬嚟嘅，即係嗰啲咩霍德啊、彭定康啊，即係嗰啲嘅，即係或者係一啲，譬如係即係一啲高等華人嘅，即係譬如話啊，即係 夏加里啊、 夏加里啊，係啦，嗰啲嚟嘅。你今日你係走去同啲社團人士，同嗰啲大陸佬。嗰啲即係將條褲個褲頭休到上心口嗰啲大陸佬，而佢係竟然係完全唔會覺得羞恥，依然繼續咁樣做，仲會即係樂此不疲嘅。 嗰次好似係有個黑社會大佬生日就去， 係啦，一個咁樣嘅人，你哋都覺得佢係即係有能力嘅，都選得落嘅。即係我覺得，唉，香港人真係。 唉，即係成日話，即係金魚記憶啊，咩港珠之類，有時真係有啲嬲嘅。即係佢做啲嘢唔係隱藏啊嘛，係公開。幾耐？幾耐啫？十年前啫嘛。 十年前 啊嘛，葉劉。唔記得㗎啦。 我真係從來係即係冇辦法去接受佢嘅，真係。即係你經過即係2003年23條嗰一役嘅時候，佢嗰種嘴臉，佢嗰種態度，嗰種強硬，嗰種嘅即係橫蠻無理、歪理。你而咁樣即係過一個冷河，隔咗一段時間，跟住竟然係覺得佢係好嘅，我真係唉！如果佢真係選到的話，真係點可以唔走 咧？我應該選唔到嘅，係咪？即係睇而家個勢頭個勢，應該就係我哋驚689多啲驚過佢嘅。 兩個都咁， 兩個都其實都有人衰嘅啦。我覺得，但係 即係你話，如果你話一個689連任一個佢，跟住冇啦，兩個咁樣咧，即係其實已經走得㗎啦。我覺得可以執定嘢啦。 所謂兩害取其輕都取唔到嘅，冇兩個攞我命， 兩個都咁重口味，大佬 攞我命，走去夾死我啊！ 咁重口味，你點樣即係取其輕咧？真係。 呢個真係真正焦土啊！呢 取唔落啊，大佬兩個都 取唔落，容海欣都取唔落啦，唔好話佢啦。 所以真係，唉，咁即係啦。而家呢條友走出嚟就好葡萄咁樣。 但其實調翻轉喎，你講啲特首入面嗰啲叫跑馬仔咧，林鄭好似唔多出嚟喎呢一期。佢喺邊度咧？呢啲風頭火勢係嘛？ 可能就係風頭火勢唔出嚟咯， 縮埋先係嘛？ 即係可能有啲即係喺度秘密，因為之前都有啲分析講過啦，即係你不可能。如果胡蘇出咗嚟的話， 係啦， 咁胡蘇要辭職啦， 兩個冇同時辭職 啊嘛。跟住係啦，你冇可能呢個林鄭又辭職噶嘛，政務司司長又辭職，咁你即係啊，咁啊689啊真係頭痕啦。 幾個官員係咪三個？ 喂，三司兩個走咗啊，大佬。 冇兩司，得單司係咪？得翻個袁國強。 係啦，得翻個袁國強咁樣，咁點？即係我，所以我覺得佢嘅機會咧，暫時即係其實我估佢可能要睇下胡蘇。 係啦，出唔出？ 係啦，睇下胡蘇究竟佢個狀況係點樣。咁而家即係胡國興嘅出現咧，會唔會令到即係加速咗胡蘇呢、這個即係啊即係？即係跑出嚟出閘， 唔出唔得。 宣布呢一樣嘢咧，因為今日都有一啲嘅，即係啦，佢亦都有一啲新嘅 update 啦。即係啲人問佢：喂，咁你係咪真係宣？即係問佢你係咪考慮啫？咁佢繼續講就話：啊，如果有貢獻嘅，一定會考慮㗎啦。 即係講翻啲説話啦。 跟住問佢幾時咁樣，跟住佢就話：哇，呢啲天機嚟嘅咁樣。咁但係佢講得天機，跟住再加埋其他嗰啲嘅消息，即係如果佢唔係嘅，佢一早就 deny 啦。 一早就我唔做。 係啦，係嘛？即係係咯，一即刻去否認就要搞搞掂。 有講法就係話佢一月之後話佢唔肯用翻呢個財政司司長嘅身份去出席啲活動啊嘛。 係啦，呢、這個亦都係最另外一個嘅消息啦，就係話即係佢會咧係一月之後咧就唔再用呢個財政司司長嘅身份去出席啲活動啦。 即係可能應該都係佢辭咗職啦，即係唔選唔選都好，佢辭職硬咁滯噶啦。 係啦，咁你如果辭完職唔選，我又諗唔到點解佢要辭職咯？ 係咪真係啊？咪咯，係咪睇唔慣六八九，我唔撈啦咁樣？唔會噶嘛？ 梗係唔會啦！ 嫌撈一早唔撈啦，係嘛？ 即係同埋咧，所以呢個另外我自己都要回應翻呢個葉柳好葡萄嘅葉柳咧，即係你話 hea 做嗰樣嘢咧，咁佢胡蘇的反應就是話如果 hea 得早十年都好天才啦咁樣。同埋咧，我自己有諗法，反而係咧。即其實你在而家咁樣嘅風頭火勢，或者我哋睇咗回歸咁耐，其實你做到一個官而係做出嚟係冇乜嘢錯咧，或者冇乜政績咧，已經係好好噶啦。 即係冇嘢衰我。 係啦，即係而我覺得其實正正你唔係 hea 做，你先至可以做到咁無型啊。 嗯， 你如果係好有型嗰啲，咪瀨曬嘢咯。 即係順照做，嚇唔黑檢。 系啦，唔黑劍 幾勤力啊！ 舐曬嘢咯，嗱佢自己係點啊？零三年嚇推廿三條舐曬嘢啦，佢呢啲咪好有為咯，好睇到咯，好睇到佢唔係 hea 做咯。咁但係你能夠可以即係做到咁耐，而係冇乜大風大浪，而中間可能經過零八年嘅呢個金融海嘯，而即係香港未至於好撲街。咁其實你能夠要做到咁樣咁好似好冇嘢咧？其实先至系唔 hea 做啊，好高境界啊，大佬！ 即系一个摇下摇下嘅船，你唔扑街咧，真系好叻噶，已经。 即系你唔 即系唔稳咯， 即系叶柳呢啲咁样嘅讲法就阿飘条啲真系冇脑嘅人嘅啫。即系 但你知道香港即系我所以得罪讲句，大部分人都系愚昧噶嘛。 系嘛， 即系讲到佢呢一个人已经奸到出汁啦。 所以咪话叶柳呢啲咪 cheap 咯，即系你而家你只可以系飘条啲冇脑嘅人。即係你所謂啲精英，精咩英啫？你嘅 market 原來就係一堆冇腦嘅人， 咪冇腦嘅精英咯。精英所謂精英就係揾到錢叫精英嘛，唔係有冇腦啊嘛，同埋有冇判斷啊嘛，係嘛？越有判斷越有道德嘅人做唔到精英啊！香港， 唉，真係咁啊，係嘅，講得啱。咁但係係啦，即係佢就撲緊出嚟啦。咁啊，睇下啲人啊，即係我覺得而家都係有一種咧，見到胡官咧依然係好開心嘅心態。 不過我想講一個，即係 聽 我 首歌先， 好啊，快再講啊，好啊，好啊。 Yeah. 呢首咧叫 Stockholm Syndrome 啊，即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啦，大家都知係咩嚟噶啦。咁啊，樂隊就叫 Muse 啦，英國樂隊啦，2003年嘅作品啦，咁咧中間嗰啲嘅 double bass 嗰啲 kick 咧，即係 double time 嗰啲 kick 咧，就真係好瘋狂嘅。即係我覺得嗰啲咧係好慘，即係好作為一個鼓手咧，係好難嘅，因為你係兩隻腳，係兩隻腳踩，突嗰啲 摩打腳咁打鼓啊！ 摩打腳啊！即係咧，直情係好似冇咗個重心咁樣嘅。即係我自己即係唔識打鼓啦，但係都有試過學下打鼓咧，就覺得好難。 我記得唔係重拍打落去第一拍， 佢真係噉兩個 pedal 咁樣踩啊嘛，大佬啊！即係譬如話，如果 Terry 喺度咧，佢真係會講 X Japan 嗰啲咧，亦都好多呢啲 呢一類好勁 啊 ，double time 嗰啲 kick 咁啊，好勁嘅。咁啊，呢首即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啦 ，Stockholm Syndrome 咧，咁大家都知係咩啦？綁匪症即係俾人老笠咗之後咧，跟住即係 綁匪係嘛？ 不是啊，而是即係你喺個過程裏邊，個綁匪如果對你做少少好嘢咧，慢慢就會開始咧，會多謝佢啊，甚至乎會即係開始去同佢即係愛上佢啊， 愛上佢添啊， 愛上佢啊，或者係即係係啦，同情佢係一種 啦，對有好感啦， 對佢有好感啦，咁直至到即係喺嗰個 case 係話即係即使放翻之後，嗰啲綁匪被拉咗咧，嗰啲被綁嗰啲老笠嗰啲肉心啦，都走去幫嗰啲綁匪求情。 但係佢都唔想嘅。 咁而家香港，我覺得其實好多人都咁講咗好耐啦。香港就係其實一堆肉心，就俾呢個即係政權啦，老笠咗好多年㗎啦。即係起碼即係好清楚俾人老笠咗，即係覺得自己係肉心咧，起碼都十幾年啦，就嚟廿年啦嚇，回歸都就嚟廿年啦。咁就。而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即係我覺得而家講緊呢個特首選舉咧，就好充分表現出咧呢一種即係香港人嗰種嘅即係綁匪症，即係被綁匪即係做咗肉心之後，而家咧即係哇，好似有個好少少所謂胡國興也好，甚至乎葉劉啊，即係覺得葉劉呢啲可能出嚟啊講人話 A B C 啊，唔係梁振英咁衰咧，就已經很好好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種咧係完全你忘記咗你作為一個肉心。你其實佢成個制度都係唔公平，呢種小圈子選舉，你香港人有咩 say 啫？即使你話嗰1200個選委，你香港人有幾多有得投票？ 其實即係諗翻呢個特首選舉咧，我覺得幾年前咪一個曾蔭權即係煲胎對呢個代根嘅，我嗰陣時。電視又直播，跟住大家又講呢樣，哇幾好口才喎、啊！梁家傑咁樣，曾蔭權輸得唔抵，咁曾蔭權之後仲嗰排幾多好似係世界盃嘅，曾蔭權就話自己好似唔知邊場波輸俾阿根廷3-0之類啦，即係大家覺得哇嗰下投入到啊，又追新聞又勝，又佢評論，喂。关你差事咩？ 即系同埋啦， 全部人都冇票嘅， 即系假当 关咩事啊？ 假当真，跟住就个下好投入，其实系根本系一场真人 show。而我哋咧就做咗，即系另一个讲法就我哋就变咗 桥咯， 系啦，变咗一班报警版，一班 KFA， 跟住咧乐在其中，以为 开心。 而家一樣喺度等，哇！邊個出嚟咧？邊個真命天子咧？咁樣喂，呢啲真命天子，喂，你唔走去，即係你去批，即係大力狠批呢個制度，點解會真命天子？點解係上面陰點嘅咧？點解我哋係冇得選嘅咧？即係你話呢一種即係間接選舉，即係你話間咩 間咩啊？700,000間個千幾人出嚟， 千二人 間 同埋當中你千二人，你仲要諗下，即係有好多已經係篤定噶啦。有好多根本你話即係咩宗教界啊、勞工界啊， 抽抽籤添啊嗰啲， 係啦，原政界啊，乜鬼呢啲咁樣， 魚龍界 啊， 魚龍界攞幾票， 係啦，魚龍界，即係如果你睇翻立法會功能界別嘅選民，魚龍界得嗰百幾個，有冇100啊？好似冇 有啦個選民， 好似冇100個選民添。但是他们在这个选委有60席 嘛，同好似同啲教师啊， 同我哋呢、這个、啊、同我哋呢一个体育演艺文化出版4个加埋， 啊你4个嘅就得， 4个加埋先至都系一样得60席， 吓、啊、 4样嘢啊， 咩比例嚟噶？你哋咁大 体育演艺文化出版4嚿嘢， 3000嘅选民， 各个小组有15个位，加埋都系60席，渔农界一个连呢个100个选民都唔够， 喂数嚟听下 嘅一个圈， 嗰个咩何俊贤， 佢系都系有60席， 香港有几多人去打鱼去务农啊，大佬？渔农界， 即系我真系唔知有几多料理农， 点计啊，大佬？我真系要料理农务嘅，真系咁样，系嘛？即系唔成比例个功能组， 咁你系啦，即系你呢啲其实先。才是需要最大力地狠狠地 大大力咁樣去少佢咁樣。 喂，唔止喎， 你走去哇喺度評論究竟哇邊個真命天子啊乜鬼嗰啲有乜好有乜？ 同埋咧有即係有啲我哋講翻呢個梁君彥，佢咪而家其實佢仲有一個身份疑問，佢有冇放棄居英權噶嘛？有啲功能組別就可以係公司票，有啲係可以係持有外國護照，都可以選香港特首啊！呢一樣嘢就愛國，愛咩國啊？ 即係其實咧，如果你講翻呢個功能界別，或者其實因為功能界別咧，嗰啲選民咧，同時間亦都會係咧，呢一個特首選舉呢、這個選委會嘅選民嚟嘅。 係啦， 只不過係可能嗰個即係分配嘅方法，或者嗰啲 個個都唔同嘅 候選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嗰個準則裏邊咧係好唔同嘅。即係呢個即係好多人都唔知嘅，就係話即係究竟嗰個外即係你提起梁君彥都可以即係拆開講少少，就係話嗰個外國護照嗰個問題，即係究竟邊啲人係可以有外國護照，邊啲人係唔可以有外國護照？如果你做呢、這、一個即係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咁、個準則係乜嘢咧？咁樣我就真係唔係好知道準則。但係總之咧，就係話喺功能界別裏邊有廿幾個功能界別啦。咁、咧有12個功能界別咧係零零細細喺法例立法會條例裏面咧寫到明咧、即係第37即係 section 37嘅 C 咁上下啦。講到明係話咧有12個功能界別嘅人咧。或者你的候選人是可以持有外國護照的，這些包括是梁君彥的工業界、 商業工業界 或者商界啦，商界的或者是一些法律界啦、或者是一些專業的界別啦。即我估呢，其實那個邏輯是什麼呢？我估的就是可能是說以前殖民地時代這些這樣的人的這些的精英或者這些專業人士、或者這些界別的人呢，多數都是鬼佬，多數英國人，那當然有外國護照啦， 即順道被過渡去這個制度， 咁你冇理由要佢掉咗本護照噶嘛？咁佢掉咗本護照變咗乜嘢咧？咁樣 變成自民咯。 喺嗰個法例上咧，於是咧就 allow for 呢樣嘢。咁但係你回歸咗之後咧，呢樣嘢繼續喎。即係呢啲咁樣嘅嘢繼續喎。 佢又唔改呢啲 咧？有12個功能界別裏邊嘅一啲嘅議員咧。就是結果呢，其實是即是他們可以持有外國護照，而事實上、他們亦都真的可能持有外國護照，譬如梁君彥這些，又或者譬如之前還有一個走出來說話的那個叫 什麼界別 陳唔記得咗啦，總之係即係都係同即係評論，因為都係個建制派嘅議員啦、去評論梁君彥呢啲事件，佢都發覺佢又係真個護照，頂你個！ 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嘢應該咧，趁個班之前咪煲底有成萬個所謂外國人士嘅，即係應該電視台要問，喂，其實我哋選特首係有啲人係外國人選特首通唔通先？佢實話唔通噶，係咪先？再話俾佢知，其實你哋揈緊其入面支持嘅人。就是持有啲外國護照啊嘛， 嘥嬌氣啦！嗰啲人邊度係外國啫？你見到佢哋走咗之後，哇！啲國旗 抌曬垃圾桶啊嘛！ 屌嗰班人就根本就喺度收錢開工嘅啫嘛！即係講外國，即係外國咧已經變咗成一個好廉價、好廉價，即係所以咧 變咗個產業啊！ 即係產業 外國產業啊！ 而口講出嚟嗰種外國係一種極之廉價嘅口號，即係廉價到連呢、這個，即係我覺得即係一方面你喺度哇狠批啲人講話支那點樣辱華辱華，喂！我覺得而家你即係 you give 外國 a bad name 嗰個程度咧，同嗰個辱華嘅程度咧，同支那差唔多嘅啫。 哇！過分好多添啦， 過分好多。喂，你諗下嗰堆咁樣嘅 有錢收個450，俾人 cap 50， 嗰堆咁樣嘅人。在度揈旗話愛國，跟住轉頭就掉曬啲國旗，跟住當中可能即係指揮佢哋嗰啲或者點樣嗰啲頭目，全部揸外國護照嘅，跟住我啲仔女全部喺外國，即係甚至乎你講翻即係中國共產黨嗰啲嘅領導，好多嘅仔女都喺外國留學。 最好笑佢哋開會時候，大家 愛咩國？ 佢哋話咩愛國家長會開會啊？嗰啲係人大代表。 係咯。真係唉，不知所謂。咁但係啦，而香港人咧就係真係已經可能真係喺呢一種咁樣咁惡劣、咁惡劣嘅環境浸咗太耐， 係麻木咗，浸到已經硬曬太，浸到冇反應。 麻木咗之餘，仲衰嘅就係話綁匪症。你對於有少少即係可能哇， 講翻人話少少， 講翻少少人話，有少少笑容啊，或者會覺得哇，即係佢總之就係同689唔妥嗰啲，即係包括葉劉呢啲咁嘅人。你都可以覺得佢係啊，都幾好啊！ 咁人哋鬧689咁啊，幫我出啖氣啊嘛！ 即係所以你話香港人係咪真係抵死嘅咋？ 抵嘅 真係，唉，真係唔識講。聽好啊，聽首歌啊，因為講開嗰啲即係頭先咩支那啊，咁可以講下孫都成嗰單嘢。 好啊， 咁啊，好。 呢首咧聽個聲咧，大家可能我唔知估唔估到啦。呢首係其實係 B.G. 石歌嚟嘅，咁就歌名叫 Bodyguard 啊。咁其實比較相對咧係冇咁即係大家耳熟能詳嗰啲，因為可能係七十年代嗰啲會比較即係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啊、Saturday Night Fever 啊嗰啲咁樣 B.G. 嗰啲就清楚啦。呢首咧係一個即係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啦，差唔多去到即係1989年嘅作品叫 Bodyguard。咁啊。所以咧個聲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嗰個唱嗰個咧就冇，即係唱嗰個 Robin Gibb 啦，冇玩到嗰、那個即係假聲玩得咁勁嘅，佢亦都有啲即係比較冇咁去到玩得咁盡嗰啲，咁當然都有啦， 冇多假音啦，少啲啦， 都有嘅，不過就冇咁主力咯，你亦都聽到把真聲咁樣啦嚇。咁啊呢首 Bodyguard 咁啊亦都係頭先我哋講到即係同呢個宣誓事件有關啦。咁你都其實都揀咗另一首歌，不過今日 唔緊要啦。 咁都係講呢個即係點樣咧？即係有一啲泛民嘅議員啊，當日咧係去即係包圍住或者即係建制派嘅講法咧，就係要包庇住 包庇啊， 包庇住呢個即係 包庇我識啫， 劉慧晶同埋呢一個梁仲恆入議會，咁其中有啲相睇到咧， 哇！嗰張經典啊，媽媽咁樣， 係啦，無馬正式啲 bodyguard 咁樣咧，即係攬住 個晶晶啊嘛， 係啦，攬住劉慧晶咧入去呢個議會嘅，咁亦都有一張，亦都見到係阿羅冠聰咧，都係喺度保護住。 梁中恒啊， 保護住阿游慧晶咁樣入去嘅咁樣咯。咁啊， 你問你其實睇到啲相，你有冇覺得即係好驚訝意外？哇，咁樣竟然之前係即係叫咩水溝油溝唔埋噶嘛，係嘛？ 唔係咯，即係我自己就好矛盾嘅喺呢件事上，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同意佢哋嗰種做法。應該咁講，即係有一啲嘢，有一啲位置，我覺得佢哋即係講咗出嚟，你話咪辱華啊，或者點樣咧？我覺得即係有時甚至乎你話辱華咁，辱華咪辱華咯，華就得辱華， 但冇犯法噶嘛， 係咯，冇犯法， 冇犯法㗎。 咁但係係啦，先唔好理呢一筆先，係辱華呢個問題。 嗰筆有排講㗎啦，係 啦，即係嗰啲係一啲好個人嘅，或者即係自己呢個價值觀 感覺啦， 或者對於民族嗰種感覺咧，即係。是啦，呢啲好個人，咁所以唔講嗰筆嗰筆。咁但係真係啦，佢哋嘅做法，我自己覺得你話係咪一種好真係能夠有效果嘅一種抗爭手法咧？咁樣還是係嗰個效果客觀效果走出嚟咧，會係一個反效果咧？我覺得都即係未下得定論啊，所以我亦都唔係好認同嘅嗰種做法。咁但係啦，即係點都好啦，咁即係但係都係嗰樣嘢啦，即係你始終法律歸法律，其實你係啦，即係你冇一個好清楚嘅法理基礎去即係褫奪佢哋嘅議員身份之前咧，而你聽到建制派嗰啲個個都話啊，我唔想佢做啊，因為講咗啲辱華嘅言論之後又唔道歉，於是我唔想佢成為議員。 冇計嘅， 我覺得呢個就係好差好差。 其實呢個咧， 呢個係完全係人事凌駕法治。喂，你唔中意佢就可以唔做啦，你唔中意你就可以褫奪佢嘅議員資格，呢樣我絕對接受唔到。 其實梁振英有一句就係咩 ？Full damn out 啫嘛，六八九都識講啦。你要乜嘢就唔係入面嘅選票選舉打過，我打完之後啦，又唔認輸喎，真係。咁你想點啊？之前已經 DQ 咗咁多個所謂港獨派啦。好啦，就算過咗 DQ 呢，即係呢一關，其實都有問題。之前即係梁天琦跪低曬，刪埋 Facebook， 乜都認曬。扣曬頭啦，唔俾入閘好啦，就算之後入埋閘啦，都有選票贏埋啦，都可以話用曬各種方法，係嘛？即係所謂三權分立去破壞不息，即係點啊？即係你玩曬啦，咁選嚟做咩啫？係嘛？ 即係係啦，你仲要係即係即係你用呢個司法覆核嘅方法去即係去挑戰呢、這個即係立法會主席。的權力的決定說他是沒有權去即是讓他們再宣誓，甚至乎現在改了個入品 組元兇添啊， 加嘢就話，甚至乎要個法庭去 rule 佢哋係即係拒絕宣誓，因為拒絕宣誓，所以就不能夠成為議員咁樣，於是就要補選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係即係完全係嗱，應該咁講，係咪真係一個？行政不可以通過法庭去挑戰這個立法會裏面某些東西，我覺得又不是絕對不行的， 不是全部所有東西， 不是絕對不行的，但是你是不是在這件事上這樣做，還有是不是用一個特首的身份這樣去做呢，這個就是斟酌的地方。但是我都不說這一筆，而是現在你是未有任何的法律基礎之下，而即你亦都是未有即一些的這個司法覆核，亦都未有結果，而一個二個就在這裡出口術，就在講，就話我不想佢做，所以咧，我即係逼，即係要逼到話，即係唔俾佢哋再去，即係去宣誓。 宣誓， 喂，你以往很多都是咁樣嘅喎，即係你話啊，已經進入了法律程序啦，所以我 哋唔評論 啦咁樣。喂，點解你而家唔係咁樣嘅？點解你係咁樣大大聲評論，繼續甚至乎係啦，搬龍門， 搬龍門最叻㗎啦， 甚至乎喺度講話，真係我真係好唔想佢做，所以咧就唔應該俾佢哋咩啦。喂，大佬呢個， 你講得講 想唔想嘅問題， 而制度係咁啊嘛。 我制度是咁样，个法律系咁样，同埋嗰啲人系有民意授权啊嘛，大佬啊，呢两条友你话佢小学鸡又好，点都好，但系佢哋有民意授权啊嘛，佢哋有选票， 成六万票咁就加埋咁点啊？嗰啲人啲票费噶？ 喂，你即系你系咁，你对于嗰啲人，即系嗰啲投票支持佢哋嗰啲人，你又点样？即系系咪一种极大嘅侮辱同埋唔尊重咧？ 咪你剥夺嗰班人权利啊？ 即系你唔想就剥夺嗰班人嘅权利，你唔想就剥夺呢两个议员就一个即系可以即系宣誓嘅一个法律上。賦予他們的一個權利，喂，你怎麼說通？你現在法治說什麼法治呢？成日掛法治在口邊 、啊、不是，他說民族大義大於這個法治，要無所不用其極嘛， 民族大義就不是說法治了， 行的民族大義不用說法治，一向都這樣的，民族大義大了嘛。如果你辱華侮辱13億中國人，有什麼夠13億中國人大先？ 是但是如果你讲 冇得噶， 翻翻去头先嗰啲啦，咁样即系你嗰啲咁样掉晒喺国旗垃圾桶嗰啲，因为之前阿谢松泰走去反转 啲旗，嗰啲鬼揸咁嘈系嘛， 已经喺度系啦，鬼揸咁嘈嘅话，佢点样即系呢度都系一种辱华嘅行为。喂，咁呢堆掉晒落垃圾桶，堆国旗。 嗰堆咁樣嘅所謂支持者，嗰堆咁樣嘅即係嗰啲示威者，咁啊點計咧？ 我唔同噶，兩個彈弓尺不嬲就咁樣噶啦，嗰班友。 即係跟住係啦，即係當你咁樣嘅時候，今日又有個新聞又話呢個袁秋又做埋呢個即係教育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裏邊教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即係你話，即係其實我覺得其實香港係好唔即係點解嗰陣時我自己選舉或者即係都會講話香港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城市，宜居城市即係話啱人住。我覺得而家香港根本係唔啱人住啊！啲教育咁樣，你有乜理由可以係即係教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係袁秋先得？袁秋就係咁呢種雙重標準。 你本身吳克儉做教育局長已經好，已經好荒謬，荒謬上加荒謬，就係連呢個委員會都有一班垃圾組啊嘛。佢講教育，佢講 唔單止係垃圾添啊，仲要係佢哋甚至乎係好有 agenda 去污染呢個教育啊。係，即係，唉，咁你話。即係嗰啲下一代，即係我又係好唔明白，即係呢個真係 生唔到，即係唔想生嘅正常嘅。係 啦，得罪即係可能聽眾即係feel offended 都冇辦法，即係我真係冇辦法明白喺香港而家咁樣嘅環境，點解啲人仲咁熱衷於生細路？ 調翻轉啊嘛，即係佢覺得香港係啊，我要傳宗接代，即係或者覺得我仲可以養到細路啊嘛，咁咪生咯。佢覺得個環境仲可以俾細路即係成仲成長到喎， 好中意小朋友嘅，所以咧即係點樣？但係喂，大佬你都諗諗佢嗰個即係前途啊！ 唔好講前途啊，我講個細路生出嚟，而家係唔係三歲幼稚園啊？兩歲幾入 play group 啦，未出世已叫佢聽貝多芬音樂。 你諗下，即係嗰度教育你個仔女未來嘅教育係主宰喺邊咩人手上？ 呢班咪人咯， 劍啊，袁秋啊，大佬 佢靠你教仔喎、 啊。大佬你死唔死啊？大佬即係除非係啦，即係你好有能力啊！你一定會細細個送佢出去外國讀書， 咪就考咪冇嘢咯， 另一樣嘢啦。 一唔好讀書啦，一係就 我都係好，真係唉。 第日都唔講呢樣，我講其實你住嘅地方，唔好講咁遠啦。而家有個即係嗰啲咩劏房咧，係嗰啲叫咩膠囊啊，5000個咁，5000蚊租一個月。 太空囊 最抵死佢道門咧，仲黐工嘅發財兩個，早啲唔早啲， 嗯， 係嘛？即係唔好講到咁鬼遠，我連住都話成日話博嘢空間啊嘛，我連瞓覺連個頭啊起身坐高都坐唔高啊！ 博嘢空間就其實係咯奢侈品嚟 嘅，已經好奢侈噶啦。 即係你點？即係你連基本生活一個 survival 嘅一個環境都唔足夠啊嘛！咁真係， 仲話可以生仔喎？你個仔咪面對啲咁空間？ 即係啦，你個咩即係嗰啲標準係錯曬嘅，嗰啲即係啦，嗰啲龍門任搬嘅。即係你點樣去養去教一個細路咧？我 識教㗎，你見啦，講得大話最多、最無恥、最撲街嘅人，咪坐曬高位咯。 係啊， 喂！你越無恥嘅，我越恰人，唔講規矩嘅。全部坐曬一個二個， 係啊，或者即係譬如一陣都會講啊，就係、是、 點教仔啫， 係咯，即係你朱經緯嗰啲咁樣，喂，大佬鏡頭睇到係咁樣揼700日啦，而家 咪咯，斷正曬嘅， 兩年都嚟緊啦，你都仲未去有所行動嘅。 佢最多就係咩咧？Osman 話2月啦，同佢重新落個口供，6月嗰個警察投訴科先至話跟進調查喎。喂， 出年六月， 咁點啊？ 即係過埋特首選舉先。 哦，即係唔好影響個選舉係嘛？應該係啦。其實即係你好難話教石以前話，哎呀唔好做壞事啊！我哋揾警察叔叔拉你。哇！我真係好驚啊，講呢句嘢。我對警察叔叔，我都唔好話細路仔驚啊，我都驚警察叔叔啦，係嘛？ 咁你講起警察叔叔，梗係要聽下呢首歌啦，真係。 全忘掉了警队的信仰，变做路屈之上，淋佢冷水，便收甘下场。然后对抗争者永没善良，对民众要自枪。征备武装，和平民打仗。谁话要上班影响生意，政治害怕事事没取向，要快乐做猪养，强权放心圈养。那个被困暗藏，命运完全彻底，拳头如下又提起，燃照急促，硬虐待到 似绝地，暴力任恶袭警，前路可避。那个被军暗港落入无人战地，形成最怒愤对比。若有香港怂人关注时机，又那样这侧影伸出铁臂。做到分不清错对，冷漠与退缩里，才够建筑最差的应对。然后看到七景都给嫁许，勾搭案已难追，这样结果原来会不。那血水沾湿三角拍下，但拒绝仍在这里。有责任就推，但人人放于心里。那个被困暗角，命运完全贴地，拳头与下又踢起。天朝及七景虐待都仿似绝技，暴力任恶七景前路可避。那个被军暗降落入无人战地，形成最怒愤对比。若有香港同人不再站起，有那样这七景虐待你。林赤地无人救助要猝死，见招及七警虐待都仿似绝技，是像重回时谁亦伤心极起。那个被困暗角落入无人战地，为何正义未说起？若有香港同人暂前滞气，就要让这七景铭记，这是我香港未怕死。 呢首咧就系山卡拉嘅最新作啊，即系最新嘅二次创作。而七景是港人忍受造成的，咁即系其实咧来自原曲啦，即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嗰首歌啦，韩诗嘅歌。咁呢一个咧就系山卡拉嘅版本啦，讲七景啦，好明显。咁啊，唱嗰位朋友咧叫迟日南啊， 系 诶， 系继续啊！啱啱嗰首歌《迟日南》，其实我都听过之前佢合作嘅作品噶啦，都知噶啦，好熟噶啦把声都。旗下歌手 系咯，佢旗下集好多歌手噶嘛，上次讲话十几个都叫做少噶嘛，系咁样。咁系啦，咁呢一首就系佢嘅新作啦。咁就讲七警，因为七警要审紧啦。咁就因为头先我哋讲起呢、這个即系、就是、警察叔叔嘅问题啦，即系话啊，我哋揾呢个警察保护。咁但系当然呢一种咁样嘅，早喺两年前即系占领嘅时候咧， 我真系惊啊！ 其实就已经幻灭咗噶啦，吓。即系呢样嘢就唔使讲，唔使多讲噶啦。咁啊，但系即系我谂山卡拉而家讲嗰个呢种讲法咧，同我哋头先讲嗰种嘅，即系你话绑匪症也好，或者即系我哋接受咗某一啲嘢，惯咗、麻木咗嗰样嘢咧，系好一脉相承。 系咁噶啦， 系啦。 我最惊成日听到呢句咯，系咁噶啦。 即系等于而家即系好似即系朱经纬七百日冇所行动，大家都系觉得哇好正常啦。跟住。 即或者係唔會話好，已經即係都會網上有人去講嘅，但係即係你唔見坊間會好多人講啦。咁跟住係啦，即係特首選舉我先都講過啦，即係喂，對於嗰個制度本身，即係嗰種批判啊，嗰種嘅反抗啊，係冇嘅。大家好樂於喺即係參與呢一個即係跑馬仔也好，你覺得選美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真人 show 裏邊。大家就即係哇喺裏邊咧，即係好開心。 佢當咗自己係選美入面嗰啲評判啊嘛，以為自己係啊嘛。 係啦，咁即係而家就係呢種咁嘅狀況。咁啊，但係係啦，即係頭先咧，我哋講開佔領咧，你都話有一套同佔領有關嘅電影。 哇！呢套真係要睇，聽日最後亂世備忘啊！其實之前入選呢個台灣金馬獎嘅紀錄片，香港紀錄片嚟嘅。咁聽日咧。就是在这个的兆基创意书院7:00开场的，即是我就 跟朋友订了飞啦。听日如果大家都有订飞，我们可以不妨就见到我跟打招呼或听众或者朋友之类，我就可以一起去、去完之后吃个饭吹下水，跟朋友就倾返这个雨伞这件事，大家就吹下水啦。同埋啱啱我们讲七景这件事，就是肯定是雨伞入面其中一件不可以忘记同埋不可以不追究的事，是一定追究的事嘛。 是啊是啊，即是现在我嗰日即系我冇乜太跟得太貼啦，但系嗰日聽到即系嗰啲法庭新聞講佢審呢單嘢嘅時候咧，即系而家佢哋嗰種嘅講法或者佢哋即系辯方啊，即系幫呢個七警辯護嗰個嘅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咧就係抬住阿曾建超，應該話即係最初潛制服佢。去到台他哋去那度，跟住後來施襲嗰出境是兩批人嚟嘅，即中間轉咗人， 即係唔止七個咯。 而佢的講法就係、是，其實咧呢種情況都是即係用法律的用語就是叫打呢個認唔認到人啊，即係 identification， 即係話嗰個其實嗰、那個原告咧或者嗰個受害者咧，其實是在嗰個環境根本你都認唔到那些施襲嗰啲人。而家嗰七條友咧就唔係當日打你嗰啲，即係而家係咁樣。 哦，咁樣型嘅， 係玩呢？ 係有打嘅，不過唔係你揾嗰啲。 係啦，不過即係而家打你嗰啲就唔係呢七個。 係啊，係有打你。 中間因為換咗人，呢七個可能係最初抬你嗰啲嘅啫，或者最撳低你嗰啲嘅啫。但係中間抬咧係換咗人。 哦，咁都得啊！ 咁而家打揼你嗰七個咧，就唔係而家庭上呢七個。所以我估佢嗰個而家嗰個策略 係 咁樣。 唔係佢講其中一個咯，好過分就係、有一個好似幫攞工，即係要夾硬要開鎖電話，佢升佢幾巴啊嘛，叫佢死都唔開電話，咪扯佢兩巴咧。我覺得呢個真係。在曾建超見光都咁樣，同埋其他原來我哋所知，原來黃浩明當日喺龍和道都俾人打噶嘛，佢就唔好彩冇人影到，係嘛，同埋即係影到人冇得，即係冇人拍片冇成啦，即係冇得追究啊。其實呢啲所謂七警，所謂暗角打獲，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啫嘛。同埋我哋即係都講翻之前見到好多入面即係參與都俾人打到，即係冇啊，係咯，即係冇追究啦，你冇人證物證。都冇，就得口講，我就俾人打，邊個打唔知道，邊個噴霧或者噴霧啊，睇唔到啊，噴完之後咪打咯。同埋我噴咗之前就係拉過一次咧，紋身師傅咧，佢去屯門咪反水貨就係佢哋最先就係噴完你隻眼之後咧，係咁拳打腳踢抽你一鑊，咁你點應人啫？ 係嘛？同埋我哋即係無數次喺一啲旺角嘅夜晚咁樣見到有起哄嘅時候，即係見到嗰啲差人嗰種嘅狀態咧，係一種好即係發毛嘅狀態，同埋一種即係復仇嘅狀態。 抽水嚟到啱啦， 唔係抽水唔簡單，係復仇，即係覺得你班友 搞到我哋啊， 搞到我哋阻住我哋收工，破壞法治，阻人揾食，十惡不赦，就同黑社會一樣，就當佢哋黑社會嗰種仇恨啊，係嗰種嘅眼神啊，嗰種咁樣嘅。即系哇，要揼起你，手起刀落就唔系刀落啦，手起棍落嗰啲咁嘅凶狠程度咧，就直情系一种出于一种仇恨啫。你唔觉得佢哋系一种好平，即系唔好话平静，唔好话唔系一种好中立、好持平、好即系政治中立嘅一种执法态度，系冇嘅。 我哋记得以前我哋最尾我哋勾嗰阵时，咪俾佢哋截住手身啊嘛。系啊，你哋玩够未啊？玩够啦， 系啊，即系嗰种咧状态就系、是，即系其实有啲疯狂嘅状态，即系已经系 歇斯底里啦，已经 O T 高 O 到歇斯底里啊 ，O 到呢个疯狂。就找你班友，即係覺得你班友咧就係完全係即係害佢嘅， 搞到我哋咁樣， 搞到係咁樣。於是咧，哇！你喺我手上，我就要真係 玩黃你先， 一定要搞你，即係要復仇。 嗯， 係一種咁嘅心態咯。咁但係而家即係啦，即係七警咁就喺度審緊。咁又係啦，講翻頭先就話嗰種咁樣嘅，即係而家即係七警咁你影到都可以用呢種咁樣嘅。 即係抗辯嘅方法。咁跟住朱經緯唔使講啦，直情啲告都未告啦，即係 斷正都可以唔告啦。 跟住 幫你唔係斷正 嗰種各式各樣嘅荒謬，頭先講過即係教育相關嗰啲啊，袁秋都做到教育事務委員會啦，跟住即係吳克儉啊啲啦，再加上啊即係葉劉啊。即係可能會真係走出嚟選特首嘅，大家都覺得啊，佢都幾好啊咁樣啦。呢種即係成個香港嗰種荒謬狀態，就係令我覺得嗰種好唔宜居。 喂，放心啦，我覺得即係所以你講低處未算低嘅，而家先至選位啫嘛，玩到一入埋閘啊，哇！到時唔係食花生啊，到時即係我哋真係淨係吸毒咁啊，每日都執到我哋唔啊冇即係冇得冇得選擇啊。 係咁，所以你話即係點樣去即係？我想即是说如果你在香港生活呢，即其实应该说香港就不宜居的了。你如果没办法呢，你就留唯有是调整自己， 即是 扭转自己的、即期望或者对于宜居的要求。即所以不是太空舱都会不知道、5000多元的人都会租咯。即觉得啊，有个即学你 豪华、啊。 是啦，即是我有个窿，有个箱给我躲入去瞓都好过瞓街啊。 不是咯，挺好的啦，你瞓街那些。 即是5000多元租都不用，过万元租都挺好啊。 住劏房那些，哎呀我不错，有自己的地方不用瞓街、啊。 是啦，即是那种完全是要扭曲自己去迁就这个这么不宜居的环境，就是似乎是香港那种的即发展的一种轨迹。我覺得真係，唉，好難頂啊！所以 頂啦，仲要有排頂喎、啊， 有排頂，即係咧，又係啦，即係嗰種咁樣嘅，即係精神，即係會唔會香港又係嗰種即係集體嘅精神病或者情緒病會惡化咧？ 整體都有精神病，我哋都有精神病。 唉，真係大鑊。咁啊，唉，咁總之就咁樣啦。大家就為保身心健康咧，就可能真係要即係做多啲運動。 我哋跑步啊，咪 系啦，跑下步啊，即系有机会散下心啊，咁样真系唔好咁样，即系谷住谷住， 真系要嘅， 谷住谷住就梗噶啦。 同有时我哋唔系要围炉，即系要见，即系围炉嘅时候，我哋个心会舒服一 点。即系另外一种就系即系变咗，即系变咗一种就系犬儒，就乜鬼都唔理啊，做乜都冇用啦。唉、我不如即系埋 堆啦，埋个堆， 埋头去，唉，搵钱就算啦。咁样当然呢种系一种嘅方法啦。我哋唔想系咁，但系即系有时可能真系冇办法。有些人真的覺得，唉，我咁關心呢啲嘢做乜嘢啫？反正我都改變。 聽到好多呢啲説話㗎啦，呢 其實我諗係好 聽到好多啊！我覺得你 身邊好多啲人㗎啦。 喂，我哋最激都做過，你仲做埋嗰啲咩冇用㗎？你做啲嗰啲嘢 啊！即係，所以我都係覺得咧，呢個話你戇鳩派嬲係最啱嘅。 冇錯， 呢首歌 要狂播， 係啊， 不停都啱播呢首歌。 真係，其實既然喺度，下次又再播下先。好啦，喂，今日咧真係唔好意思啦，我就時間就差唔多，我都要行啦。 其實即係你好多嘢做嘅呢排。 咁啊，係啦， 做正經嘢啦，做啲對社會有益嘅嘢。 咁唔係，咁做網台，唔係做網台都對社會有益。咁 同埋你嗰啲係做實質嘅嘢啊嘛。 唔係呢啲都好實質。 兩樣都係兩樣唔同嘅。 系啦，咁啊， 希望大家包容啦。 系啦，咁我迟啲都会讲多少少，喺下个礼拜啦，讲多少少我 星期二啦， 即系我都即系投入另外一啲嘅选举咁样啦。 同埋我想卖下广告嘅，借呢、這个即系借你个节目咁多人听咧。我 呢个节目唔系好多人听。 多噶，咪玩啦！我星期三就会即系因为有个张建华嘅贱人咧，我又完之前 哦，你揾到佢啊？ 唔系揾到佢，揾、到一个弱智人士家长同埋有跟开呢件事嘅、譬如啊嗰啲社工组织同埋可能。分鐘可以封勾到張志雄問翻點解呢啲個案，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雖然即係宣誓或者我講唔講讀知唔知啦，蕭行慶幸嘅時候，其實好多事都發生緊嘅，希望大家都聽下我節目啦，買個廣告啦。 係啊，你個節目嘅時間又撞正星期三嘅，的確又 撞到應啊，真係集集都真係。 係啦，咁你不如改轉型啦。 有㗎，轉咗上次咪有 立法會咯， 有 講立法會 有講㗎，第一節一定要講，集集都唔同。 十八杯冇計嘅第一個環節知呢個即係立法會最新消息， 留唔留會啊嘛？其實都係一樣嘢，留定唔留會嘅啫，冇其他嘢講 都唔係嘅，而家有啲咪嗰啲即係委員會嗰啲政府主席咪選咗出嚟咯， 都係嗰啲人㗎啦，都係建制派㗎啦， 係啦，咁啊，可能下一集講多少少，即係下一集推哥講多少少，即係我另外參與嘅一個呢、這個即係藝發局選舉嘅嘢、 好啊， 遲再講啦，好嘅， 好，拜拜。